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节目由赐富牌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我们的嘉宾呢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嗯，那我们从8月5号开始一直到8月25号结束的哈，就是关于我与养生之道的这个关联啊，说一说自己的抗病经历，说一说自己的抗病小故事。大家呢还真是比较踊跃的啊。当然我们的记者呢也是采访了一些听众。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呢郭女士是如何谈她的抗病经历的。 郭女士您好，想今天请您谈一谈，就是您在什么机缘下啊了解我们养生之道这个栏目，当时您出现哪些问题来讲身体的一些问题，然后通过他的健康治疗方案来讲收获了一些改善。 我十几年前我就在听这个抗纤维化的这个栏目，是贺云那主任讲的。当时由于自己年轻，身体也没什么毛病，所以呢没有太往心里去，只是出于好奇那个来关注这个节目。那个没想到就是若干年后呢，我刚退休了有2年吧，完了2011年就是由于自己那个身体出现了问题，做了放化疗。做完放化疗以后，那个会时不时的咳嗽，常咳嗽，而且就是稍微走步那个快一点呢也咳，所以心里也挺纠结的。然后这时候呢，通过我一朋友吧，接触到了这个抗纤维，当时我也是抱着那个怀疑的态度，说实在的不太接受，但当时就是为了试试看吧。结果呢3个月以后呢，感觉突然就觉得哎，不像以前那么爱咳嗽了，就是走步快一点也没问题，哎，当时就觉得挺有信心的，哎，挺高兴的。记得好像2017年，就是去年吧，在一次我的那个常规的 CT 检查，我的片子那个诊断结果呢，说是我的那个左肺下叶有一个磨玻璃密度灶，当时哎呦心情特别的又紧张又纠结，反正挺不舒服的，反正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完了后来这时候想到了这个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的那个张正主任，我就找到了他，详细的把我这情况跟张正主任说了。张主任当时呢就是看了我的片子，根据我这情况就是就说你先不要紧张，先观察看看，说的但是呢你的那个抗纤维的那个量呢要调整一下。完了以后我呢就根据那个张正主任的那个方案吧，调整了自己使用量。完了那个又经过了3个月呢，我就是怀着忐忑的心情又做了一次那个 CT 片子检查，结果出来以后哎呦特别出乎意料。当时我也没想到，我当时想哎呀只要它不发展我就很庆幸了，哎没想到那个我的那个磨玻璃密度灶消失了，哎呦当时我就觉得特别特别神奇。所以说那个我就对我自己的那个身体又增加了信心，感觉这个抗纤维化在我身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也有信心，有决心，长时间的接受咱们这个，有任何问题呢，及时找那个养生之道指导自己的健康情况。 看来这个专业的指导确实 对咱们的帮助很大，尤其像肺纤化来讲，平时我们的一个感冒来讲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您平时的话现在感冒比以前多吗？ 啊，不，那个去年我记得去年头入冬的时候，那个张正主任呢就是给我制定了一个方案，完了呢我按照那个张主任这个方案呢，哎，一个冬天那个一次感冒都没有过，所以我心里也挺高兴的，真的是这样啊，挺幸福，就挺高兴的。所以说这个看来就是这个抗氢化在我身上真是起到了很好的。 看来专家的这种指导帮助来讲，对我们的改善来讲确实能够达到一定的效果。当然还有根据我们的这个平常的一些专家的讲座呀，包括一些每天的收听来讲，对我们的帮助，了解自己的疾病啊，确实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作用。然后就是说希望您的这个坚持听下去，然后希望您越来越健康快乐。 哦，好，谢谢你。 好，那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郭女士啊谈她的抗敏经历啊。确实疾病呢会给人呢带来很多的这个焦虑啊和痛苦。但是呢通过找不同的渠道，最后能够选定自己的一个方向，以至于坚持，最后取得一个非常不错的效果啊。这应该说呢也给这个患者以力量和方向。 是。我们就说搞医学研究的啊，它就是研究这个生命科学这个生理状况、疾病状况，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它是为了这个消除疾病这个发生，或者说有了这个疾病以后，如何控制这个疾病？因为我们说有了这个人类，可以说就有了这个疾病。那么我要在这里给大家说的就是，有了这个疾病。一定不要恐慌，不要道听途说，一定要相信科学。因为今天在这个知识理论体系里边，我们有这个预防医学，就是说如何防病，包括咱们这个保健养生，这都属于防病范畴。还有一个我们有这个临床医学，临床医学叫治疗医学。你在我们国家当然那这里边有这个现代医学，也有我们传统的中国医学，就是我们的中医，是吧？那再有呢，就是还有康复医学，就是到了这个临床治疗结束以后，但是疾病呢又没有完全康复，那这会儿我们如何用营养学、保健学或者养生学如何扶正，就是促进我们人体这个康复这个能力，哎，我们就可以获得比较好这个结果。不同的这个疾病在不同的阶段，一定要选择最适合它的方法，这样呢我们就能够战胜这个疾病。你像郭女士这个啊，这是我咨询过的一个听众，她本身也是有这个肺部这个肿瘤，那么放化疗以后呢，那体质肯定是这个虚弱的，那她就面临着一个怎么康复的问题。大家可能说好像抗纤维化什么都适合，也不要把它这个神化。我们曾经在节目中给大家讲过，就是说抗纤维化呢，它是由蝙蝠蛾、被毛孢菌丝体粉、人参、葛根、黄芪、丹参这些中药提取物最后作用于我们人体。你看保健食品啊，国家这个批准它的时候，它有三种这个实验方法，一种是通过动物实验验证它这个功能，一种呢是人体这个事实实验，就是通过人体服用以后来定性定量的观察它对人体作用功能的改变，还有就是这两种同时发挥作用，就是经过动物实验、人体事实实验。大家如果去注意看这个保健食品这个批准文书的话，上面要么是动物实验，要么是人体事实实验，要么就是动物实验加人体事实实验，哎，一定是实验过的才有它批准这个文书上面这个功能。所以你像这个有这个保健功能，那它作用机制的途径是什么？我们说抗纤维化，我们曾经讲过，哎，它是通过 抗炎，抗氧化应激反应，抗血管新生，抗纤维组织增生，免疫调节。哎，通过这五个作用达到它这个抗纤维化这个保健这个功能。你像郭女士这个问题呢，她就所谓这个术后，一个是如何防止这个恶性疾病这个复发，另外如何提高你自身这个免疫能力，我们就不会有这方面疾病的发生。当然在她身上这个问题呢，我给她的方案就是这个抗纤维化，另外一个到这个后期呢，就是又用了咱们节目中讲过的，用这个转移因子加莲子、茯苓、百合、芡实，哎，通过再调理这个五脏这个功能，强化它这个平衡性，身体五脏平衡性，所以他也讲到他后期，哎，感冒也少一点。那感冒少就是因为你呼吸到这个黏膜细胞的免疫能力高了以后，你就不容易这个被感染。所以借着他这个问题呢，我也说一下，对于呼吸系统这个疾病这个人群啊，不管说你是有这个鼻炎、鼻窦炎、咽炎、喉炎、急性支气管炎、细支气管炎，还是肺炎，或者你有这个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支气管扩张、肺气肿，这些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亦或说你有职业病啊，你有这个肺归这个沉着症，肺失眠沉着症，或者说我已经从这个慢阻肺发展成这个慢性肺源性心脏病，或者说哎，我这个有这个胸膜炎导致的这个胸腔积液，或者这个胸腔间质皮瘤，还有一个就是说哎，我们发生了这个结节呀，或者说这个肿块呀，他无非在这个链条上了解他的病因是什么，另外提高我们这个抗炎能力，另外就是用临床的方法进行这个对症这个治疗。我们在这个发作期症状明显的，比如说咳、痰、喘、憋这块比较这个严重，那我们一定要选择正规的这个医院，哎，去把我们这个疾病控制住。当这个药物控制作用这个到达一定的这个水平以后，到了这个慢性康复期，那我们一定要寻找到适合我们的这个健康管理，也就是保健养生这个方法。在药物治疗的同时，你在运用适合自己的养生保健方法，增加康复这个力量，哎，我们这个疾病呢就会逐步走向这个康复。 嗯，那应该说郭女士她这个抗病的经验呢，给我们大家也是上了一课啊，也确实给我们一些启发。但是针对您个人的情况，什么时候呢开始抗纤维化，如何使用抗纤维化，这是非常个性化的。所以呢，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啊，我们呢将给您做一个健康管理方案。那我们的咨询电话呢是8886-4417。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抗组织纤维化，一个我们讲了十多年的概念，您弄明白了吗？有人在问，养生之道一直在讲，养生也罢，慢性病康复也罢，让我们衰老的慢一些也罢，都应该抗纤维化。这其中的道理是什么呢？要说明白这个问题，先说说我们人体是怎么得病的吧。当各种内外致病因作用于人体后，可能会伤到我们的大脑、耳鼻喉五官，伤及到肺、心脏、肝脏、肾脏、胃、肠道、支气管等组织器官，还会伤及到我们的四肢骨关节等等。这些致病原因在我们的身体局部造成损伤，进而引发人体发生炎症反应。炎症反应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损伤、抗损伤、 再修复的免疫反应。通过炎症反应，通过我们临床医学用药治疗，我们的身体局部器官可能会产生四种结果。第一种结果是，我们通过用药抗炎，修复损伤部位，身体走向康复。第二种结果，我们的损伤部位迁延不愈，转化为慢性炎症，比如说慢性支气管炎、肝炎、慢性关节炎、慢性胃炎。一个慢性炎症几十年也无法消除康复，进而导致我们身体出现各种症状和功能异常。炎症的第三种结果是，由于炎症的反复异常修复，而在炎症修复的部位产生结节或者肿瘤。炎症产生的第四种修复结果是，尤其是对我们老年人慢性疾病反复的炎症，而在损伤部位产生了瘢痕组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有了纤维组织增生了，我们的组织器官纤维化了。纤维组织属于细胞间质，由大量的胶原蛋白、胶原纤维组成，没有任何功能，长得越多越影响局部的器官功能发挥。我们中老年人的器官功能减退，包括血管的动脉粥样硬化、心肌肥厚，都属于纤维组织增生。只有长期的通过抗组织纤维化，才能使我们减退的器官功能逐步发挥正常的功能。抗纤维化的机制是什么？抗纤维化的成果是谁研究的？抗纤维化的理论依据是什么？抗纤维化对慢性病康复、对我们养生、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好处？大家的种种疑问可以翻阅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器官纤维化基础及中药防治》做进一步学习了解。 目前呢，我们正在举行的这个免费风险评估的活动啊，也就是说，免费风险评估是为大家呢制定针对性的健康管理方案呢来打一定的基础啊。所以呢，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需求，别忘了早晨8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8886-4417和8886-4427进行预约。另外呢，如果您是80岁以上的听众朋友，出门不是很方便，也可以呢来拨打电话预约，我们会上门服务的。那说到抗纤维化哈，很多呢有慢性肺部疾病的一些人，抗纤维化呢是一个最基本的改善的方式了。那除了这个抗纤维化，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方式要联合起来用更好呢？ 我们说这个对于慢性肺部疾病来说啊，这么多年的经验，我的经验就是有一类人呢，可能你就单纯的抗纤维化，人家这个作用效果就非常不错。可是这不是万能的，那么对有些人来说，炎症比较严重的就是一个慢性这个炎症，它总是这个迁延不愈，哎，总有这个痰咳不净，或者说我这个憋的这个受不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在抗纤维化的基础上，我有两个配伍方法，一个呢就是你在抗纤维化的同时加上这个什么。我们讲过这个名贵这个中药金蝉花，这是一种方案。还有一种方案，你可以是这个抗纤维化加上这个转移因子，再配于这个莲子、茯苓、百合、芡实，这么一种这个方案。再有一种组合方案是什么方案呢？就是这个金蝉花名贵中药，这个加上转移因子和莲子、茯苓、百合、芡实这么一种组合。那么至于你是适合哪一种，这个呢就是大家一直强调的，你要去做评估，就是你是以炎症为主，还是你是以营养不良，还是你已经在这个不管是你的换气功能还是你的通气功能已经出现了这个增生，纤维组织增生，这样呢我们有这个偏重点。那么对于呼吸系统疾病，我要给大家说的，可能今天在临床上，我们更多的是对症治疗， 就说哎，止咳药、平喘药、解颈药，另外我们就是这个吸氧，还有就是雾化那些吸入疗法。通常呢也缺少一些这个特别就是说有效这个手段。那大家就是说在临床急性控制住以后吧，疾病控制住以后，你到了稳定期，大家也不要着急。像我刚才说的这三种这个组合，那么至于哪一种适合你，这个呢可以打咨询电话进行这个评估。对于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来说，因为你要去说起它的病因啊，它有这个生物性的，生物性当然我们说细菌感染呀、病毒感染呀，今天通常说感染性的疾病是好控制的。难就难在是什么，就说你没有细菌感染，你这个抗生素对你来说是无效的，结果呢你可能是遗传的这个原因，可能是这个我们说无菌性炎症这个原因，可能是你这个酶的分泌缺陷、免疫失常这个原因，像这类炎症呢是我们比较难对付的。但是再难对付的，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就是说先得把这个病因搞清楚，最后我们才能方法这个精准。那么你像在祖国医学里面啊，你像我们给大家介绍这个，比如说这个金盏花，其实我理解的就是它更多的是什么食用菌。食用菌什么，它是在补充你这个营养呢。但是这里边这个比例，为什么天然这种营养比例就比我们人工这个配出来这个营养比例它有效呢？这个今天科学还没有研究出来。那你要拿中医理论去解释的话，它就是益肺气、补肾气、平喘，然后走肾经、走肺经，它发挥作用。但是它拿它这个理论去指导，它就能发挥作用。那么对于我们这个肺部疾病，就是呼吸系统疾病来说，它的我就说这个链条是这样的：病因、损伤，不管是损伤到你的这个通气这个气道，还是细支气管，还是你的这个肺泡，它最后损伤以后就是有这个炎症反应。那么炎症过后，我们就是渗出、增生、肿胀，我们有了咳、有了喘、有了痰。如果你是急性期的控制住就好了，可是麻烦就在有些人是反复十几年下来以后，又从这个慢阻肺、阻塞性肺病发展成为这个阻塞性肺气肿、肺气肿最后到肺心病，最后的结局是什么？这个呼吸衰竭。当然还有一种可能，你反复的炎症，就是这种炎症因子呢，它可能会攻击我们细胞这个 DNA 这个基因链，这样就会导致什么结节呀、恶性疾病这个发生。因此呢，调节这个免疫力、抗炎是我们慢性肺病康复这个关键。那么希望收音机前这个听众朋友们，今天如果你有肺病，不要焦虑，还是我们只要把方法找准，我们一定能战胜它。 是的，我们要信心啊，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这是针对性的进行改善啊。那从8月5号到8月25号，我们养生之道节目呢，每天将有一个问题提出，然后大家来回答，只要您回答五个问题是正确的，就有可能获得我们的幸运听众啊，获得价值呢不菲的健康产品啊。好，那下面呢我来出今天的问题啊。抗纤维化是针对慢性病改善的保健方式方法，所以呢就抗纤维化而言，是坚持的时间越长越好，而且呢长期坚持不会对身体产生不良反应，这一说法对吗？一是对，二是不对。好，那么赶快来回答。由北京文艺广播养生之道栏目主办，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协办的抗纤维化知识竞赛活动于8月5号到8月25号在养生之道节目当中开展。活动目的在于普及养生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活动形式如下，自8月5号到8月25号每天在养生之道节目当中提出一个节目当中讲到的关于抗纤维化的科普问题，参与者可以在手机上登录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官方网站，并在当天通过官方网站回答问题。